我知道，有这么一只小兔子，它总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什么都懂了。不管人家讲什么，它都在边上嚷嚷：“ 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 邻居老兔奶奶见了，夸它说：“这孩子真聪明，什么都知道。”有一天，雪下得很大，兔妈妈病了，她对小兔子说：“孩子，你自个儿出去找点吃的吧，小心碰上狼。”小兔子没等妈妈说完，就嚷着：“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当心碰上狼。” 兔妈妈说：“你知道，你说说狼的样子是怎样的？你听我说，狼的样子很可怕，小小的眼睛。”小兔子没等妈妈说完，就跳出洞去跑走了， 一边还在嚷着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 小兔子在森林里乱跑乱跳，不知上哪儿去找东西吃。忽然他听见咩咩的一声叫，给吓了一跳。他抬头一看，哎呀，前面站着一个怪东西，长着长长的胡子，弯弯的脚，睁着一双小小的眼睛，正看着他呢。小小的眼睛，小兔子想起妈妈说的话，心里想：“这一定是狼了。”吓得转身就逃。 别跑，别跑，小兔子。 那怪东西在后面叫他呢。小兔子偷偷回头看了一眼，怪东西站在那儿没有来追它。小兔子胆子大了一点，它停住了脚步，轻轻地问：“你是狼吗？”那怪东西听了，把肚子也笑疼了：“ 你这个小兔子，连我山羊公公也不认识了。” 小兔子没见过山羊公公，可他听妈妈说过，山羊公公可好了，他才松了一口气说：“ 嗨，我还当你是狼呢。” 山羊公公对小兔子说：“你自个儿出来，可要当心碰上狼。那狼呀，拖着一条粗粗的尾巴。”小兔子没等山羊公公说完，就嚷起来：“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 一边就跳着跑远了。小兔子正跑着，忽然从树上扔下一个松果来，正好打在它的头上。是谁在和小兔子开玩笑呀？小兔子抬头一看，树枝上蹲着个小动物，正在向它扮鬼脸呢。小小的眼睛，粗粗的尾巴。 小兔子害怕地叫了起来：“狼，狼！” 那小动物听见小兔子这么一喊，以为真的狼来了，吓得马上钻进树洞，去躲了起来。这一来，小兔子才知道那小动物不是狼，还跟它一样很怕狼呢，就嘻嘻地笑了起来。那小动物听见小兔子在笑，偷偷地从洞口伸出头来问：“ 哪里有狼呀？你骗我。” 小兔子说：“ 我没骗你，我刚才当你是狼呢。” 那小动物听了，笑得差点从树上摔下来：“ 真是个小傻瓜，我是小松鼠，你没见过狼吧？好，让我仔仔细细告诉你吧。那狼嘛，尖尖的爪子，血红的嘴巴。” 小兔子没等他说完，又嚷着：“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 说着就跳着跑开了。雪越下越大了，北风呼呼地吹着，小兔子跑了好半天， 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找着，肚子又饿，身子又冷，真不好受啊。忽然，他看见大树旁边的雪堆里有半截红萝卜的叶子。小兔子高兴极了，连忙跑了过去。突然，大树后面窜出个东西来，长了一身灰灰的毛，样子挺难看，可是说话挺和气。那东西说：“ 小兔子，你饿了吧？正好，这里有个红萝卜，快过来，我拔出来给你吃。” 小兔子望着它，心里有点害怕。他想，这会不会是狼呢？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拼命想着妈妈的话，想着老山羊和小松鼠的话，可是谁的话他也没有听完，怎么想得起来呢？小兔子真后悔没有把人家告诉他的话听完。这时候，那东西一步一步朝着他走过来了。 孩子快逃！ 这是谁在喊呀？小兔子听出来了，是老兔奶奶的声音。他回转身就没命地跑。那东西正是狼呀，他看见小兔子跑了，就飞快地追了上来，牙齿磨得咯咯响。哎呀，小兔子跑着跑着跑不动了，快给狼追上了。正在这时，老兔奶奶从树丛里奔了出来，在狼面前一闪。狼看见了老兔奶奶，就丢下小兔子来追老兔奶奶了。小兔子连忙找了个树洞，钻进去躲了起来。老树奶奶可聪明呢，她绕着一棵大树兜圈子，兜了一圈又一圈，突然钻进一个土洞里去了。狼在洞口等了半天，也没见他出来，只好拖着尾巴走开了。天快黑了，老兔奶奶知道狼跑远了，才从土洞里跑出来，又到树洞里找到了小兔子，把它带回家去。兔妈妈向老兔奶奶谢了又谢，回头对小兔子说：“你出去这大半天，懂得点什么没有？”小兔子说：“我认识了山羊公公，小松鼠，还认识了大坏蛋，那只狼。还有呢？ 还有，我以后事儿没弄明白，再也不说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”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